程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见钟情单相思，辗转反复为此事，携来巨款报假案，是理智天平已迷失。各位看官，说起理想与情感这话题，咱可有的聊了。他们的其对立又统一，没有人可以放弃其中一项而独活。然而啊，他们对人类的影响也不总是平均的。有时候呢，理性战胜了情感，有时候啊，情感又占据了上风。而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故事。 哎呀，我这个一大早的，这是谁呀、就跟着敲，这跟着敲，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我， 你是谁呀？ 我您怎么不认识啊？我咱们城西姓张。 哦，张公子儿。 对，哎呀，张公子儿干嘛呀？ 张公瑾， 还白显道。 包公虽。 哎呀，不是不是。张，我姓张， 张公子，你干什么来了？ 我去，我呀， 啊， 半个月以前呀，在西湖边上我捡。 你杀人了！ 你不要拦，我捡字都说出来了，我捡了一个包袱。你这好听我捡，你说我杀人了？我捡了一个包袱。 你捡了个包袱，你倒把那个你捡了个包袱。 啊，对， 哦， 我 谁哪个老大妈买菜的包袱落那儿了吧？ 不是， 那怎么着？ 哪老大妈买菜里边搁100两银子呀？ 啊，那刘梅，搁多少银子？ 100两。 你捡了个包袱，里边有100两银子。 你说这是不是个大包袱？ 这包袱太大了， 大咔嚓了，这包袱 多。 哎 呦，我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忘了。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 这个你已经胡说八道的，这个100两银子你怎么捡了半个月了，到现在才说呢？ 不是我，不是我，按理说是应该那个当时就拿来。 我先看看这个东西。 您看， 这怎么只有银子没有包袱呢？你是不是把那个包袱给偷了？那个包袱是绿牌的。 不是那个包袱是这么回事，那个银子，您这包不值钱，不是什么驴牌的，它不值钱，主要就这银子值钱。银子值钱，您看那个要有，这不有了银子就行了吗？就有银子，您就拿着银子，我只是做好事了。 你别动了， 一百两银子。 你要是把那个包袱连这个银子拿来了，没准这个事就过去了。现在这个里边是必有隐情，莫不是你是个通缉犯？ 谁是通缉犯啊？我不是通缉犯，我是什么通缉犯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现在就给我回忆回忆，你就给我详细的说一说那天是怎么捡的包袱。 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 我不记得了。我吃这大半个多月了，谁记得呀？反正钱就是这么多钱，那包袱不值钱。然后我是想做好事，我不是通缉犯。就记住这几点。 你觉得你说的都合理吗？你说的都挨着吗？ 怎么不挨着呀？我不 知 道 这包袱是谁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直接还给人家？ 我没找着。 你是不是良心上受到了一顿强烈的谴责？ 我没谴责。 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事。 快点说。 我没有。我不是，我是，你说我不是，你想想啊，我你说长我成绩长，你想想我爸爸， 你爸爸是谁？ 我爸爸是人家， 你爸爸爱是谁是谁？ 我怎么能爱是谁是谁呢？我能看得上这一百两银子吗？我爸爸成绩张大户，你怎么能不认识呢？ 你爸爸是成绩张大户，你爸爸是谁？成绩张大户？ 那可不嘛，你忘了，我爸爸的广银号、钱庄、饭店。药铺、茶叶铺，那这多赚钱呢！我能看上一百两银子，我能看上那包那驴牌的能有多少钱？我能看上那钱吗？是我是个贪财的人吗？ 那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是啊！ 就是嘛， 你不像是个贪财的人。 什么叫不像就不是？ 你不是个贪财的人呀？ 对呀。 哎呀，这可怎么办？ 所以您就赶紧把那个就丢包袱那人，您赶紧找那人行不行？你找着了，然后我就必须当面的，我当面的面对面的，我向那个遗失了的失主我道歉，因为我就不小心，我把那个他装银那包我给弄丢了，我弄丢了。我这 事儿怎么在你办完了，怎么那么别扭呢？ 你有什么别扭？ 好嘞，我告诉你啊，你放心吧。一旦有人来领这个钱，我肯定通知你。 啊，那你肯定通知我啊？ 我肯定通知你。 那行，那就拜托您了，拜托您了。 捡到了钱，交到衙门找到失主，拾金不昧，皆大欢喜。然而故事要真那么简单呢？哎，也就不叫什么感情用事了。所以接下来发生的才是重点。 哎，邢捕头，您来了，那个我也来了， 不是，哎， 他也来了，这脸银子那是来了， 这话都让你说了，来，见见吧，这是老李呀， 嗯， 这是张公子吧？哎，对，是我。您给指引指引呐、啊，这， 哎，好嘞，我给指引指引。 捕头，你指引 啊！哎，这个，这个老李呀、啊，跟我也算是旧相识，啊，我呀是要贴这个寻物启事去的，结果贴了一半啊，走的大街上我就碰上老李了，我跟老李一说，老李说了，哎，丢银子的就是他， 就是他， 哎。 就是他， 对， 那不行，我得验证他的真实身份。 怎么还验证身份呢？ 那可不嘛，那来一个人就说是他丢的，那能行吗？ 那我问问你， 不行，您分开了问，我不知道能听 见。老李，你先躲开，我先问问。 我躲开，年轻人真多心。来， 我说小张， 啊，您说。 你丢的那个， 我捡， 你捡的那个包袱是什么色的？ 红色的上面有黑格， 红色的有黑格。 嗯， 什么时候丢的？捡的？ 就是。是半个月以前的，在西湖边上，下午3点多钟吧。 好，你走吧。 啊， 老李， 叫我。 你过来。 哎，说。 我问问你。 嗯。 你捡的那个包袱。 嗯。 不对，你丢的那个包袱。 那个这捕头啊。 啊。 你要是说不清楚，就要我们俩自己沟通也 行。不行。我问问你。你丢的那个包袱是个什么色儿的？ 是个那个黑的吧？就然后呢，那个让红色啊都盖了大部分了，就剩下黑色的线在当中穿插。 那叫红色的，上面有黑格。 哦，对，那叫红。听您的吧，红色的上面有黑格 啊。 嗯。 什么时候捡丢的？ 什么时候丢的是，我想想啊，4年多，然后 什么 4年多以前还有呢，然后那，2年多以前也在，后来什么时候就没了呢？ 我说老李啊，你要说话再这么大喘气，我都弄死你。 不是，那是什么时候没的呢？ 到底什么时候？ 你猜不着。 我废话， 我不说你猜不着。但是。半个来月以前没的。是下午吧， 几点 两点多快三点的时候找不着 了。不用说，那个张公子出来。 哎，你叫我。 对上了。 什么？ 这个老李说了，他跟你说的刚才是一模一样。你说你这个包包捡的包包是红色的有黑格，他说了，他捡的那个包包是黑色的，黑色 那不对呀， 部分不多，上面都是红色的黑色的挤的就成线了， 那就跟我这是一样的啊， 而且都是半个月前的下午3点捡的，就是他丢的， 就不是。哎，你这不对啊，小伙子，你这没有啊，十五招领没正式贴出来呢，然后呢我就积极主动的到这来找，我本来也找这捕头啊，找这老邢，就是我想说说这事儿，这要不然我能说出来时间地点包袱什么样啊。 嗯， 那包袱里的钱的100两银子算什么呀。 嗯， 这包袱特别，那是我女儿亲手缝的，知道吗？ 哦，你闺女缝的。 对，亲手缝的。 那这你等会儿吧。你这个包袱，那不对啊，你出门的时候带了100两银子，像话吗？ 是谁啊？ 你呀、你的包袱里有100两银子，你忘了？ 没有啊。 啊？ 没有100两银子？ 没有100两银子， 2-3两银子呀，2-3两银子，然后一烧饼，然后有点包子。没有100两，那烧饼包子他卖出100两银子去的，这是个销售的钱。我没有，那就是100两银子嘛，就是哪有啊，小伙子，疯了，我没丢，那不对啊，这包袱皮儿时间都对，钱数不对，行捕头，您细问吧，这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回事？我张公子，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压根儿都没见过这个包袱皮儿啊？ 我见过包袱皮儿，那个，但是 你说实话， 我没捡着100两银子。 嘿，你没捡着100两银子？ 你没捡着，你凑什么热闹、啊？ 就是啊， 你没捡着东西，你没捡着，你凑什么热闹、啊？ 你吃饱了撑的了你？ 不是那个、谁呀、啊？ 你 谁吃饱了撑的呀、啊？谁吃饱了撑的呀、啊？我那我这我说这丢100两银子，你这老头你凭什么到这来认来呀、啊？我没说认这100两银子，我说我那2-3两银子我找不着了，你得还给我呀。那2-3两银子上哪儿去了呀？你还得你哎，对了，我大老远来这的雇车的车钱，你还得给我报了呢。我凭什么呀？我吃饱了撑的，我给你报。 我说是你丢的了，我让你过来来找来了。我们家是不缺钱，那也不能给你报销这车去。你年轻轻的小伙子怎么这样，满嘴跑火车，一会儿说一百两银子，一会儿又说没有。我两三两银子丢了吧，你又说没看见。我那包袱皮现在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雇车来这车去，你也不给我报销。你说哪有这样的年轻人？哪有这样的老年人？ 行了，不要再说了。哎呀，我都劝不住了。 哎，不是，这不是拾金不昧吗？怎么好事没干成，反倒吵着到一块儿了呢？难不成这真的是一出闲着无聊搞出来的闹剧吗？又或者说，他们两个人其实会有某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联系呢？ 这个，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呀？ 哎，老李，这不是跟你闺女桃花吗？ 闺女， 爹， 你来干嘛来了？ 我来找您来了呀，怎么回事？这么半天不回家呀？ 哎呀， 你不是来找我那天丢的包袱来了吗？ 哎，对啊， 你半天不回去，我着急呀。 我知道你不是丢一包袱吗？ 对呀， 包袱里头是啊，红底儿黑格的，里边有个两三两银子，你给我缝的这包袱。 是啊，没错。可是您找着了吗？找着了，您赶紧回去啊！我还以为您出事了。 这小伙子非说他一。捡着一百两要给我，咱没丢这钱呢，这不好意思跟他。结果他愣说哪有我这样的老年人，我说哪有他这样的年轻人，我们俩就这么吵，就这个，我说哪有这样的年轻人，他说哪有这样的老年人， 这事还 真，我一共啊说了六个多小时，然后呢这你才来，哎呀，你再晚了一会儿。 哎呦爹，你看您这是闹，跟这些人瞎说什么呀？你赶紧回去，回家吃饭呢。 不， 这谁呀、啊？ 就是你。 我怎么了？我认识你吗？就是我。 就是你，我找就是你。那个， 你找我干嘛呀？我又不认识你。 缝过一个那包皮儿，红蓝那黑棕，不是， 到底什么呀？我爹刚才已经说过了。 红底黑格的，是不是你缝的？ 就是我缝的，不是我缝的，难道是田螺姑娘缝的？难不成是你缝的呀？ 不，我要找的就是他。 等会儿，你们这到底那么乱呢？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那天吧。我上西湖了 啊， 我就看见这姑娘了。 你看见这姑娘怎么 了？这姑娘叫桃花。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后来四方打听才是叫桃花，不是？ 哼， 是吧？那个就叫桃花。嗯，我当时吧脸皮薄，我没好意思跟她说话。哎呦，我回去啊，我是，哎呦，这朝思啊暮想， 你真不要脸。 那这怎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他那意思说你长得好看。 对 啊，那行， 饭儿也不吃，茶儿也不尝了，这回去啊。 他死了吗？ 对呀，差点就死了。 差点急死 啊。想了半个月，我一想再待不下去得死了，怎么办呢？我就找施主 啊。 找施主，没想钱多点，他不是那好找吗？不是，主要是邢捕头，他不就重视吗？重视他不能找着了吗？这不就能找着你了吗？然后， 啊，你竟然这脑洞开得够大的呀！ 我就是看见你手里边拿着那么一包，我没捡着。 对，那天我那包袱就是那会儿丢的，就是那天丢的我那包袱。 不是，我没捡着包袱，我说捡着一百两找失主，就为了能找着 啊，你为了见我一面， 手里边拿着那个 这个包袱的那个姑娘， 对， 就是我。 我没捡着那包袱，我就您明白这意思了吗？ 哎，明白了，真啰嗦。 哎呀，这才能明白呀、啊！哎呀，我说张公子啊。你这人闹了一出啊，利用公共资源给自己个儿谋福利啊，这是。你这惊动了我们这个捕头界，我们就。 我也没想到这么腐的小伙子，我得说你两句。我告诉你，要没有我这样的老年人，还就没有这么漂亮的大姑娘。 哎，爹，您说什么？ 哪有你这样的老年？不是，怎么能没有您这样的老人家呢？ 该头都快的。 哎呀，我告诉你，姑娘，这样的小伙子不能理，知道吗？哪有这样的年轻人呢？没事跟着，哎呦，这点花花肠子都搁在这儿了。 爹，我觉得您这爹当的也不怎么样。 我、那叔叔不是那个大爷，爷不是爷爷插班，那个老丈人不是 老人家，那个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哎，我不对，我有罪，我不好，我检讨，对吧？所以说，那个您看这邢捕头，那我们这事儿您能不能给做个主啊？ 嗯，你们这事儿，我还就真不给你做主了，请爱怎么着怎么着，出去！ 哎，不，给轰出来了。 哎，您瞧这事儿闹的，就看您怎么看了。感性一点来说吧，咱们这位张公子还挺浪漫，虽然手法不是太让人推崇，但实属叫情义无价呀。不过从理性角度来说，这么做就是十分的不妥了啊！先不提占据公共资源的问题，就是无端端的与未来老丈人惹出那么大的误会，往后啊，你得多闹心呐！这正是情感理智本对立，不可或缺也统一，偶尔争相在前头是相辅相成才有戏。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吴廷江作曲，张也、吕继红演唱。 山山水水辽阔。 起看花灯。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